吃点胶圈，哎呦，热气腾腾的，你说这小日子大周末的早上起来多幸福啊。 我其实不拒绝，但是我怕撒一炕。 撒呀，你为什么吃和喝都要在炕上解决？ 你感觉特别的幸福，周末就应该这么过，不是吗？ 你们家那床肯定是 king size 吧？还是 queen size？ 超大号的。 我的天，怪不得 你床的大小号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被单被褥子得勤换着点儿。你吃吃一炕。 好嘛，真是吓人。哎，今天正好下上雨了，我们也就想到了一个话题。其实啊，经常啊，就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 啊。 人们的思绪会飘忽不定， 飘哪儿去呢？ 飘到指不定哪天啊，哪个时辰呀、啊，飘到某个人的身边了，我就想起了他呀，对吧？ 哦，有那么一个瞬间， 哎，对， 让你想起了谁？ 经常嘛，影视剧作品当中、电影、电视剧里边，风雨交加的夜晚，男女主人公啊，两个人。都把着一把伞互不相让、 啊、 当然不是抢伞啊就是某一方肯定是想离开呀、 啊、 要么就是当然了大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女孩子想我不要你 我就走了是不是 放过我我不想再继续这份感情了 我 男的呢男的肯定小样你想跑我拽着伞我看你跑哪儿去 反正就有那么一个瞬间让你想起那么一段特别美好或者难忘的回忆。 对对对， 这回忆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难忘，让你觉得当时很难过，但回头想想也是美好的。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就着这个天气来说一个话题、 嗯、 下雨的时候你会想起谁？ 哎， 为什么 下雨的时候您会想起谁？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告诉我您怎么想的哈。 对对对，我们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呢先点击进入微信，然后再点击通讯录，通讯录当中有一个公众号，然后搜索栏当中您就搜北京文艺，我搜一下广播，好，我们那个小黄人头像就出现了、您点击关注就可以在里边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当然其实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比如说写个苗山呐、写个高磊，这无关紧要，但是你要能说出来，比如说跟啊大帅是不是过往有过曾经的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哎呦这可好，这我也期待呢。 啊 啊 我也特期待， 我属于唯恐天下不乱的， 我哎 你也是， 对，你继承了我的衣钵是吗？ 您早年间就有听众说咱俩是男女版，关注点都差不多。 对对对，哎，所以呢，我觉得这期节目就更有听点了哈。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当下雨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7:38了，接下来呢我们在资讯部分呢，我们先来说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了。高德与交通部规划院的日前联合发布了北京一季度的交通数据报告。北京一季度三月份是最堵的，每天下午的6点呢是一天当中啊拥堵的尖峰时刻。而北京一季度拥堵天数最多的道路呢是建国门外大街，一个季度当中啊有70天都是拥堵的。哎呦好厉害， 这个北京一季度高峰拥堵延时指数是 1.935， 也就是说高峰出行时间在畅通状态下是 1.935 倍，高峰平均行车速度是每小时25公里。3月30号这一天是一季度最拥堵的一天，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达到 2.41。 哇，这个区域来看呢，西城区呢是城市啊最拥堵的区域了。 嗯， 西城区呢早晚高峰路上花费的时间呢是畅通状态下的 2.36 倍。那么今年呢一季度环路的拥堵情况依旧是比较严重的，通勤日呢早高峰最拥堵的十条路呢依次是蔡户营南路、西二环路、东二环路以及建国门外大街、西三环路、北二环路、东三环路、京良路、西二旗北路和永昌南路。 昨天呢早高峰，海淀交通支队公主坟大队对三轮车、四轮电动车违法上路开展了整治，执法当中呢一辆老年代步车违法上路受到交警的警告，首次警告记录会存档，以后再次发现违法上路，驾驶人需要到公安机关接受进一步的处理。上月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一审，这个条例草案规定本市将对电动自行车实行全环节管理，电动自行车的登记挂牌之后呢就可以上路了，针对电力驱动三轮车、四轮车以及电动摩托车，这个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骑机动车的属性，将另行制定管理措施。记者从交通管理部门了解到，一旦针对电动三轮车、四轮车的管理措施正式颁布实施，全市将开展统一的整治行动，规范路面秩序。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了。从去年的4月8号开始呢，北京市正式实施了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根据介绍呢，改革一年来啊，医疗总体平稳有序，变化积极，符合预期，是反应良好，已经完成了门急诊量的 2.1 亿人次啊，390万出院的病人治疗有序。 嗯， 那么今年的医改呢，还在制定年度的工作方案，将重点啊，从基层和机制两个方面加大改革推进的力度，将加强全科的医生培养，引进一批紧缺人才，定向培养的100名乡村医生，大医院20%的专家号源的将留给社区作为转诊的需要，鼓励大医院的医生啊到社区去就诊，提高家庭医院签约服务的质量，进一步呢开展基层薪酬制度改革的试点，完善哈医院内部绩效分配的这个方法， 嗯 啊，强化医疗机构医生收入不与耗材呀、卫生材料的使用相挂钩，压缩药品和耗材的价格，强化医疗机构的收入结构，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加强对医药的费用以及大处方行为的监督了。 哦，咱们再了解一下热点新闻啊。 好好好。 你以为是剧情需要，它其实是广告植入 啊！什么事儿啊？ 这个药品广告花式植入影视剧大调查，咱们现在开始了啊！ 嗯， 这个比如说，再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说， 男主角和父亲吃饭，父亲把餐桌的这个药酒一饮而尽，这就是一个桥段 哦。 比如说这个药酒，这就是广告植入。再咱有时候看电视剧说，女主角比如生病了 啊，怎么着？ 立刻有人送来喂药 啊， 然后这喂药这广告植入， 好嘛？ 咱先说古代的，你说古代不能植入吗？你以为只有现代戏吗？ 那怎么植入啊？ 宫斗戏里需要滋补，太后得吃阿胶啊。 哎呀，其实我们观众都不傻，这观众朋友就发现哈，这个本需要审查的一些药品广告，如今呢却是热播影视剧当中的一些首脸。专家就认为植入广告呢也是商业广告，必须遵守广告法所有的规定了。 没错，我国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中明确就规定，非处方药广告呢应该显著标明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这个药企呢却另辟蹊径，走影视剧植入这个道，绕过这一规定打擦边球。 哦，2016年起呢，某品牌药酒多次出现在热播影视剧当中。这剧中人物，比如说哈，吃饭的时候，餐桌上就经常摆着几瓶。 对， 不论是男女老少，咱都端着酒杯一饮而尽。你看，还不分年龄段。 嚯！ 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品牌药酒呢是国药准字甲类的非处方药。那么呢，其药品的说明书明确标有什么呢？儿童、孕妇禁用，以及阴虚阳亢者、肝肾功能不全及酒精过敏者禁服的使用禁忌。你看， 哎呦， 你看我这阴虚阳亢，我就喝不了， 就不适合，不是每个人体质都能喝。有一些，所以这广告植入不能瞎植。 对呀、 啊，咱再举个例子，电视剧《云巅之上》当中啊，某品牌的胃药是男女主角感情的催化剂，这台词是什么呢？ 你的胃暖暖的， 哎呦， 我的心也暖暖的， 真是。 这个《甄嬛传》和《那年花开月正圆》当中，某品牌滋补药品是宫廷御用啊，作为非处方药，他们的广告审查批文中都明确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或者说是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嗯，那么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2017年有数十部剧目当中啊，有药品广告植入，涉及了多个药品品牌啊。在这些个影视剧当中呢，投放植入广告的药品相关禁忌啊，都是没有显著标明的。 嗯， 可能啊，对有相应禁忌症的患者产生了一些误导。 那可不是，真是有错误引导。记者最近调查还发现了，为了拿到药企的金主，更多广告投放，有的制片机构甚至会为药企量身定制新剧情和新台词儿。 哦， 比如说一位经验丰富的制片人就透露，市场看好的大剧，600万元的药品广告投放价格，回报一般都是3-4段的剧情，4到8分钟总出镜的时间。如果遇到很多个药品竞争一部热剧，价格就会更高了。即便这个价格不断攀升的药企依然是买账，毕竟植入广告呢，隐蔽性很强，渗透性也强，投中了热播大剧，还有可能带动股票大涨啊，提高公司的市值，促进这个销售量。 没错。那么2015年修订的广告法对电视台直接播放的药品广告是进行了全面的限制，却没有对影视剧药品广告植入做明确的规定，使之成了漏网之鱼。由于管辖范围存在争议，多个部门审查协作难度比较大，那么影视剧也成为了药品广告植入的一个新舞台，药企呢也变身影视剧的金主了。 哦，对于这个管辖范围，上海市工商局广告处处长英军就认为，影视剧的品牌产品植入本质上是具有商业营销的目的性的，这个行为主体表现为典型的市场交易特性，属于商业广告活动范畴，应当遵守广告法的基本规定。业内专家还认为，不是药品不能做植入营销，但植入广告仍然是商业广告，应该遵守现行法律中关于广告形式内容监管的一系列规定。反而总体来说呢，这广告植入的时候，虽然这个制片人啊导演认为哎，我已经很巧妙了， 嗯， 但他毕竟哈，在这个剧情里的稍微有点不服。我觉得反正我个人的底线哈，这个影视剧电影当中出现大的广告牌上面显示这广告，我也就认了。你也不能这个每顿吃饭都摆瓶药酒， 对，你不能天天吃天天喝天天用吧， 对， 这就太过分了。 我觉得你在广告牌一过，我觉得它至少是城市的一道风景，是吧，也比较合理。 那也不能天天从这条路过啊，有点麻烦。 对， 有点绕远儿。得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哈，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今天我们说到的内容是，当下雨的时候你会想起谁。 虽然闭上眼睛比清醒更清晰，窗外应该飘着雨，此刻应该是黎明，因为听不到你轻轻呼吸的声音，只有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生命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更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你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当眼睛比清醒更清晰，窗外应该飘着雨，此刻应该是黎明，因为听不到你轻 后我就会想你，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生命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更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 北京时间的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此时此刻外边正在下雨，下的人心有点潮乎乎的，同时也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脑微信公众平台下得潮乎乎的，到现在终于 激活了， 登录了、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已经是维修了20多分钟了，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关于下雨天你会想起谁的话题吧。 哎呀，这个玲儿就说了，高磊你怎么都上6天班，辛苦啊。 我还晚上也上呢。 真的 早晚 你都上了6天了。 对。 哇。 你说我容易啊。 真不容易，下雨的时候我想起了你。 是吧，谢谢您啊，谢谢您啊。这有一个无名氏就发来信息，每当下雨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在外跑车一定得注意安全，路面湿滑视线不好一定要当心。哎，对对对，这句话还得提醒所有今天要开门出车的朋友，对不对？ 对 啊，路面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尤其今天出门的话一定得注意、是吧。 对， 我 这还有呢， 去哪玩玩呢？ 去哪儿啊？ 我觉得下雨天真的像刚才咱们聊的，还是在家躺着特别的好。您如果不得不出去，像工作，像我们这种，那您就出来注意安全。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出来的话，可以效仿我的梦想，抓把豆躺在床上。 咱能换个别的吗？薯片我都觉得比那豆强的，那豆你吃多了，你多少产多少气呀、啊？你们家里人受得了吗？珊珊， 这不是好操作吗？一把抓就行。你说你吃个油饼，你吃一身，然后再吃一床的油拉花的。 没事儿，洗床单我告诉你。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说到的话题是 这个下雨天让您想到了谁，或者想到哪一段美好的经历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7:53，此时此刻外面下着雨，我们也跟您唠叨唠叨天气哈。 好， 昨天呢进入谷雨天气了，天气十分的应景。那么昨天的夜间到今天白天，北京迎来了一次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中雨的量级，局地大雨。那么气象专家表示，昨天后半夜到今天雨势将会增强，累计降雨量比较大，大部分的地区呢可以达到中雨量级。那么受其影响，今天气温呢也将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最高气温跌到了17-18度，比昨天呢骤降了10来度。那么周日随着雨停，最高温缓慢回升到20度左右。不过啊，这场雨呢将帮助空气当中的颗粒物沉降，困扰京城好几天的霾呀、终于是即将消散，空气质量明显的好转。 那咱们聊聊这节气哈。 好， 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到了谷雨时节，随着降雨增多，空气中的湿度会逐渐的增大，此时的皮肤疾病可是高峰期。中医就认为，人体受外界的湿热影响，脾

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互动一下，比如说这个在路上就说二位早上好呀，听到你们声音我就高兴，今天啊我正在上这个在职研究生的课、一早就迎雨上学， 哎呦，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啊。 什么呀？ 去年今日此车中，面面相对脸颊红，人面不知何处去，今日渐渐淋雨中。 这是有故事的人呢， 就是去以前呢同一辆车有人对着我、我们俩一起去个哪儿， 对，可能去年的在职研究生他们俩没准还一块儿去上的学呢，到今年就形之影单了， 今年人家毕业了您研毕了是吗？ 哎呀，你在路上给咱们发的信息你怎么也得数了数了对方啊，对不对啊？ 就哎， 人家是我们听众，他对方不知道啊。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特别的牛 啊。为什么？ 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诗啊写的让我觉得拗口不好懂， 嗯， 好像很有文化的样子，但是人这个诗吧特别好懂，但是又很押韵， 没错， 然后呢用这么几个字，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言 啊， 你看又对仗， 所以我判定在路上你学的是 MFA艺术硕士，对吧？ 我突然有点汗颜，真的有点汗颜。 反正我学的是在职是体育硕士哈、我不像你、 我学了这个之后我也写不出对 仗。你也写不出来啊，我写不出来这么长。哎，我这么说好像体育硕士人估计也饶不了我呀。尚轩说了，一下雨我就会想起我老爸。 嗯， 那次我考试考了100分，满分啊，爸爸答应给我买薯片，可是下雨了，爸爸还顶着大雨去给我买了一大包薯片儿，我很感动。这薯片儿，哥们儿，哎，我看看是男孩，男孩 是躺床上吃的吗？ 你就不能忍一天呀？非得下那么大雨，让老爸自己出去买包薯片，或者说你自己拿着钱买就不行吗？ 我懂那种感觉 啊， 躺在床上吃薯片，外边下着雨， 我噎着你。 比如说这个一掌魔，他又说了。下雨天，一到这种天气，我就想起当年在墨西哥的日子了 啊！ 你还洋气哈、 他还去过墨西哥。 对，他想起我的房东老爷子，有一次也是这样，这个哗啦啦的下雨，我早早就睡了，结果赶上墨西哥那儿当地地震，房东老爷子就赶紧下来拍我的门，喊我下楼，还给我一把伞。当时我就觉得，哎呦，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赶上地震，我打着伞。站在大街上看到房间的吊灯大幅的晃动， 哇、太吓人太吓人了， 我就说特别感动，咱房东老爷子就是在这种危急的时刻还想着 还能想到你 开他的门， 对对、 善良的老爷子， 是是是是是，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当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对 对不对哈？ 波波先生就说了 啊， 下雨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那个励志片里头雨中漫步在雨里跳啊跳啊，我一直想这么搞一次 雨中漫步啊，那是美国的好莱坞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波波先生，您备好药了吗？您想搞这么一次？ 对呀、您这淋一场中雨，那可不行。 咱别冒这个险，真的。 忙里偷闲说了，最美不过雨中行。 嗯， 联想到了童年，我们都住在四合院的家里边。 嗯， 我坐在门口，看着稀里哗啦的雨，把小院冲刷得干干净净，我就欣赏着小院里自家养的花养的鱼，哎呦，那种空气湿润的享受啊，太棒了。现在呢我住在楼房里了，这种感受都成奢望了，昨晚上我喝了谷雨除湿粥，呵， 你 这讲究点了， 讲究讲究， 对吧？今天只能打开家里的窗户享受这清新的空气了，早安各位朋友。 早安，比如说这个轻舞飞扬就说了，二位早上好呀，终于可以完整的听一次了，而且还是躺着听。 不许手里抓着豆啊，不许学苗山啊，我告诉你啊，嘴里你空闲点哈，在床上吃东西全都拖心里了。 K 康说了，我啊来大兴去考这个基金从业考试，来的路上大雨倾盆啊，诶，你说我到这儿了，到地儿了，到大兴了，一滴雨没有了，书都没看完，哎呀，祝福我今天好运气吧。 我觉得可能是那片云还没飘过去， 人说大雨龙王在，嘿嘿，他会助我一臂之力吗？那就看您自己临场发挥了，您问我我哪知道啊。 给您点祝福哈、 啊、 一定会、 啊、 比如刚才轻舞飞扬又说了，说外边下雨了，您别担心、我昨儿备齐了 什么的， 吃食都备齐了、 不用去买了是吧， 所以一定是躺床上吃呢，真的。 大家伙儿啊，我告诉你，从床上起来坐沙发上，沙发上也挺舒服，您也可以歪着啊。 刚才我不是问了一句吗？我说现在此时此刻在北京城哪儿还下着雨？多大？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糊涂的旁观者说雨一直下，磐石说门头沟小雨，轻舞飞扬说雾太大了，又下都看不清楚了。陈大男神说了，通州区雨都停了。一丈魔就说了，雨越下越大。雨越，他好像是住在贵友那儿吧？还是在？ 是吗？ 好。哎，我想想， 那离咱不远啊， 不远，那可能咱这还没停， 那就越来越 是吧啊。 比如说这个虎，这是什么666999，这位朋友说了， 嗯， 我是一名北京双闪车队的志愿者 啊。 这个大雨对我们任何一个队员来讲都是最亲的。我报告一下西直门目前最新的雨况，中雨。 哦呦呦呦呦呦， 嘿 啊，这西直门桥本来就不好走，您看看这下雨天在一起轻雾，对吧？您就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又是中雨，您得 对。 看清楚了， 而且这个下雨天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的举起哈， 嗯， 为了周围其他的驾驶员朋友还有包括自己的行车安全，尤其是注意避让啊，开车不要太快啊， 对， 然后点刹的时候要是吧 轻一点， 对， 就关键是您的车速要控制好，而且呢尽量保持在一条道上行驶，别乱七八糟的瞎并线，那是最危险的。 对，而且并线如果您非要并线，您就别忘了真的要打灯。 那当然了，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到的是 这个下雨天让您想到了什么人和什么事儿呢？ 教给大家还是老方法，新老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听一下，打开微信，然后点击通讯录，看到公众号，点击进去有一个搜索栏，直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关注我们，您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8: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的一场硬仗哈。 哎呦， 哎呀，这场比赛呢是辽宁险胜了广厦，总比分3-0，夺得了年度总冠军的冠军点。 哎，这怎么回事呢？昨天2017-18赛季 CBA 季后赛总决赛展开第三场的争夺，辽宁队回到主场迎战遭遇2连败的广厦队，这个福特森空砍46分，郭艾伦爆发得到26分，并在最后的命中关键球，哈德森砍下26分9个篮板，最终五人上穿，这个辽宁以104-100有惊无险战胜广厦，大比分3-0夺得总决赛系列赛的赛点啊。 对，总决赛你知道吧，应该是打7场， 哎呦， 4胜3负，是这意思吧？就反正谁先取得4场胜利，谁就取得了最后的总冠军。 哦， 现在所以说他已经赢了3场，是这一次总决赛的赛点，只要他再赢一场，总决赛的冠军就是他了。 哇，哦，那下一场就至为关键了， 很重要很重要。而且呢两队历史上一共的交手33次，辽宁队呢是以19胜14负占据了上风。 嗯， 而且下一场应该还是辽宁的主场。据我所了解，虽然我不是球迷哈，但是据我所了解，就是辽宁队啊已经很多年都进入到了总决赛的争夺当中。 对， 但是呢就是缺少了一些运气也好啊，或者是临场的发挥也好啊，或者是天时地利人和，反正就缺了那么一点点儿。 嗯， 人家总管他叫千年老二，就没拿过总冠军。 辽宁队最近一段时间发挥一直还挺好的，而且 今年不错， 呼声挺高的 啊。但是呢，其实我之前也没有看好他。之前那大帅就节目当中就问我，哎，你看好谁？我说广厦呀。然后我就问他，你看好谁？山东啊。结果我们俩都猜错了。 不过这次广厦也是就是以4分之差而已 啊， 还挺遗憾的。 对，前两场比赛好像没有这么焦灼，看来这广厦最后也是要逼上梁山的感觉了哈。 对，你看这郭艾伦不说爆发最后26分，在最后命中关键球嘛， 啊， 所以说就是差这个4分也是很最后关键的时刻，能想象得到很焦灼。 嗯，说过了男篮，我们再来说说女排。女排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这个女排在北仑又开始了集训人员的调整，郎平的训练特别的这个较真儿哈，我们来看看是具体怎么回事吧。 好，这个此前的北仑集训名单呢，曾春蕾和刁琳宇都赫然在列，但前不久的女排全明星赛之后，这俩人并没有如期的现身到北仑、倒是天津替补二传孟豆进入了集训的阵容。就在很多人认为女排人员不会再有什么变化的时候，大花蕾和这个刁琳宇悄然回归、而孟豆随之离开。经过这次调整呢，目前女排北仑实际是人数是17个人。 对，因为现在又进入到了下一个这个奥运周期嘛，日本东京奥运周期，所以人员的调整啊，进进出出啊，是非常非常这个正常的。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就是从更多的这个球员当中选出适合咱们国家队配置的来哈。那么人员进去之后呢，紧张的训练也正式开始了。我们看到一些图片啊，分组对抗啊，郎指导呢也站在了场边，眼睛紧盯着场上情况。这个时候呢，郎平估计已经都忘记自己是做过2次髋关节手术的人了呀。 哎呀，之前的记者也是随着他们集训在拍了很多照片，写了很多报道、从这些采访照片中不难看出，总教练郎平啊，身先士卒，一丝不苟，对细节抠得很严。一旦发现有瑕疵，郎平就立刻叫停，并亲自给队员讲解技术动作。 对对对，哎，真的是不容易。那么从这个开始职业生涯至今呢，郎平已经是接受过10多次手术了。用郎平闺女白浪的话说，妈妈除了脖子以上是好的，其余部位都有问题。但就是拖着这样的一副身板，郎指导硬是率队2夺世界冠军。而今呢，看了郎平训练的认真劲儿，我们真的是知道了荣誉的取得何等不易。所以功勋教练郎平真的是值得我们永远钦佩和点赞、 没错，人家这个郎平年轻的时候就是铁榔头、对吧， 对， 以技术取胜。如今人家作为这个总教练的时候，从这个业务方面就会更加的熟悉、因为他是一步一步自己走过来的。 对啊，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的感觉和这个领悟和经验都可以和队员分享。 是，虽然说之前上一个奥运周期结束之后呢，大家是猜测郎指导可能不会再接下一个奥运周期的班了哈、但是我们期待着期待着期待着，终于等到了奇迹，终于再次等到了郎指导。当然我们希望他在刻苦训练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 对，注意好自己的身体，才能获得更多的这个荣誉。 没错。好，那我记得其实在2次奥运会结束之后，04年雅典奥运会我们女排夺得奥运会冠军，以及12年之后一个轮回，12年之后2016年在继续夺得了奥运会冠军之后，我们的中国女排都在回程上唱了这首歌。 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 阳光总在风雨后。 嗯， 来看看陈某某说，能独一次我的吗？帅哥美女啊，下雨天呢，我最喜欢躺在阳台的摇椅上，一杯茶，想想以前，甚是惬意。你看看人家，珊珊呀，你回去，我求你，你买把椅子吧。 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有两个关键词， 什么？ 一个是阳台，一个是摇椅，这俩我都没有。 你可以在窗户边买把椅子就行，就餐桌椅有吧？啊，然后脚底下你这样铺个毯子，然后那个光着脚踩在毯子上，你就当是摇椅了。 餐桌也没有。 你们家除了炕什么都没有是吧？ 我们家 一进屋就是炕是吧？ 我们家开门就上炕。 咱说点别的吧，我这不能细想这事儿啊。 这个荡然无存就说哪儿先到，这儿先到，您来对了。还有这个圆圆就说，下雨总能想到六年前路上碰到一个姐妹穿了一个雪纺的连衣裙在路上跑，没带伞，全身都湿了。我特别想把伞给她，但是已经就感觉救不了她了，因为全身都湿了嘛。 对， 你们能想象出那个场景吗？到现在我都铭记，穿雪纺的衣服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哪怕是晴天，万一变天了呢？ 嗯，难道不是雪纺吗？一定要是雪纺吗？怪吓人的 哦，对，哦，也是， 是吧？ 哎，不过我就说这个圆圆挺有意思，就是说，他那个瞬间，我以为说，哎呀，湿透好可怜，结果他的点最后一转场是，大家注意啊，穿雪纺要带伞啊。 那当然了，下大雨肯定得带伞。 哦，这种衣服特别容易透。 当然了呀，啊，但是夏天穿上确实女孩子，一个是显得特别的公主范儿，有仙气儿，但是，你知道吧？就容易脏。 但是我觉得特别逗，他说哦，我现在才能理解，他说你们能想象当时的场景，我已经救不了他了。 您这是，我告诉您这是心有戚戚，您这是对就怎么讲呢，就是心里头想，嗨，救不了就救不了吧，就这么着吧，您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我现在画面感十足，我想都透了。 艾米就说了，我最讨厌下雨了，原来上学的时候每个周末妈妈都答应写完作业我就出去玩，结果一写完作业就下雨，得我继续写作业。哎呀，长在南方的人郁闷啊。 哇，那南方的朋友们那简直这一天得下好几场吧， 尤其是梅雨季节是吧？ 对，我有一次在杭州，简直就是那个衣服搭在那儿好像一个礼拜都没有干。 嗨，那也是有点过。王雪晨还给我们发来信息，大兴啊，京跨出京没下雨。哦，您是骑着摩托是不是？ 对 啊，没下雨。哎，好像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大兴也没下，那南边可能没下起来呢。嗯， 对，这十一就说了哪儿下雨了，嘿，我们家这边地都没湿，您等一等。 真是 等一等 啊， 这片云会过去的。 老李头来说，雨还在下应该是中雨。我在安外大街，小骆驼九九最棒说了，西便门这边雨不大啊，只是滴滴答答的下着，路面湿了而已。 嚯，这个跟过去说再见，您看您这名儿起的跟我们这今儿说这个太应景 啊！ 说上学的时候下雨就喜欢在操场上抢着站着， 嗯， 现在31了，年纪大了，再遇到大雨只想睡觉。 为什么你要下雨的时候在操场抢着站着呢？那干嘛呀？ 那您再发一条过来呗。 对，解释一下，我们没听明白哈。 嗯， 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交流，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下雨天儿，您想到了什么人、什么事儿呢？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啊。中国电影艺术报告2018卷昨天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正式发行。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尹红在发言当中指出，新主流电影呢是初具规模了，是去年中国电影在创作上呈现出的重要趋势之一。 这几年呢，主旋律的电影商业化有不少的成功之作，从这个《中国合伙人》开始到《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这一列电影呢被统称为新主流电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评论界就用主旋律、商业片、艺术片来划分当时电影的三大类型。后来主旋律努力想让自己商业化，却一直很难得到市场的认可，而今天的新主流电影又把主旋律和商业片这两个原来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了，既表达了主流价值，又占领了主流市场。 好了，再关注另外的一条消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节呢将于4月22号本周日举行闭幕式，同时呢十大天坛大奖呢也将逐一揭晓。当晚8点到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将全程转播电影节的闭幕式盛况。转播期间呢将连线闭幕式的各个环节主创，介绍闭幕式的具体情况，以及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知名电影人介绍本届亮点。那么到时候呢，独立影评人小爱也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独家点评，欢迎大家准时关注。 和美影业近日曝光和美二加一计划，也就是两部原创 IP 与一部著名的 IP 改编作品，包括古装史诗冒险电影《大唐沙溢》，还有这个冒险纪实电影《八毛琼宗》，和根据《藏地密码》改编的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其中《大唐杂役》最引人注目。 北京卫视大型的明星跨界音乐真人秀节目2018跨界歌王近日举行了发布会，吴秀波、徐静蕾、刘恺威、陈学冬、李菲儿、韩东君、毛晓彤等七位跨界歌手亮相和粉丝互动。 著名作家瓦西里耶夫的传世之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近半个世纪以来呢，被多次搬上荧幕和荧屏，舞台作品也更是不计其数。近日上海广播电视台和国家大剧院共同宣布，将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拍摄成电影。这部 4K 全景声这个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已经杀青并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同时拍摄完成了还有一个 8K 的版本，这次在国内呢尚属首次。影片上映时还将会配俄语、英语、汉语字幕，满足中外观众的不同需求。 5月4号、5号，原创中国民族交响乐歌剧《莫高窟》将在天桥剧场首演亮相，用民族管弦乐加美声唱法的形式，讲述敦煌莫高窟的传奇故事。 披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你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 风雨无阻。我们俩甭管是刮风下雨是吧，打雷啊，都得来这儿直播跟大家来分享好节目。 主要是因为跟大家分享好节目的这个出发点是为了和大家风雨无阻的相约在这里。 嗯，来看看东东，哎呀，能不能做到风雨无阻呢？今天我有两个朋友都是在家办婚礼。哎呦，这天你说咋办呀？风雨交加贵人出门嘛。 他 是不 是不在北京办？ 应该是在北京。你说这天儿咋办？那这天儿只有北京。你说河北现在下了吗？我不确定啊， 不知道， 对吧？ 不过红帽的朋友就说了，广渠门地区已经不下了。 哟，真好哎，我们家那块儿哈。行了，差不多得了啊，下会儿湿润湿润空气，净化净化空气就行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对， 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 27.98 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 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 秋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

好酷哦，好帅哦、啊、 好扎心哦。 Lady Gaga 同款啊。 哎呀，比真的这个就是比现在店里卖的还要贵15块、 哎。但是我觉得特别美，它就有一点像就是给你自己单独戴了一个耳环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这一款最开始就是想说很多人戴了耳机之后就你戴什么耳环都看不见了或都挡住了。 嗯， 所以这一款就让你说你就不用戴耳环，因为它本身的设计就是一个三角形，然后堵在耳朵上就有装饰感， 就上面是一个布灵布灵的一个图案，就像是一个耳环是吧。 但是给我带这个东西回来的朋友，他既没有给我带我喜欢的红色，也没有帮我买一个全新的。 但是这款是 Lady Gaga 曾经戴过的呀，我的天呀，来赶紧让我摸一下。 我只能就这样告诉自己这是真的。 来吧来吧，看看我们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一些信息。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大雨天你会想起谁，想起什么事，诶，让你难忘的，或者说在这样的下雨天你现在正在做些什么事儿，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哈。 对，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天空2018就说了，昨晚这个轮胎扎了，还没来得及补，现在只能冒雨出来换胎、哦、求安慰。 啊，那这别轮着自己。 您看您自己，他还想点首歌叫雨衣之下，您怎么想的，您还想一直冒着雨换呀、 啊、对呀、啊、多难受啊。今儿有什么事儿您就先放一边休息一下，别非得今儿下大雨出来换轮胎，然后下大雨您还再出去办事儿，是不是？ 对， 我这心里都替您担心的哈。 可说呢、啊、这个快乐每天就说了， 嗯， 刚才高磊不说河北是不是没下，我告诉您河北也下了，而且也算中雨了。 对呀、啊、咱们现在京津冀都是一体化了，对不 对？ 北京 下， 河北得下。诗就说，哎，苗山高磊好啊，一到这个下雨天啊就让我心情有些忧伤，我就会想起我上学的时候我父亲骑车去接我，因为我没有带伞。时隔多年记忆犹新，现在我已经成家立业，也有了自己的女儿，这就让我更加的想念那份浓浓的父爱。没错、 嗯、 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一定是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但是你知道吗，像我爸爸，嘿、 嗯、 我爸就跟这个感人的事儿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小时候我爸是一个特别爱干净又洁癖然后又特别爱美的人、 哦、 小的时候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突然下大雨，而且刮大风，那会儿刮大风加下大雨、 哎、呦呦呦呦， 然后他喜欢那个时候，你记得我小时候那一代人80年代的时候喜欢戴大壳帽 啊， 是吧？但是那个当然是没有标和灰的那种， 没有， 但是就是大壳帽。然后我爸还特别爱美的戴上那个大壳帽，然后呢一边骑着自行车，一只手还要扶着那大壳帽，一想风一刮就要吹起来、 啊、 又下雨，然后一阵大风和雨加风就哗就把他的风把帽子卷到后边去了、 啊、 然后呢直接冲着我说，快去帮爸捡回来，捡回来之后爸给你买一串糖葫芦两本小儿书。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你屁颠屁颠就去捡去了。 我冒着大风，我裹着衣服跑了好远，我爸捡回来了。 天！ 然后我爸就说：“乖，上来吧。”然后至今只兑现了一个糖葫芦、 啊、 那个两个小人书就再也没见着。 你看看还打折扣， 真是的。我现在有时候跟我爸说，我说爸你小时候你怎么老骗我，我爸说没有啊，你是不是记错了，我说得了吧，我记一辈子，你欠我两本小人书。 你瞧瞧，我告诉你，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本小人书他一直记到现在，所以苗山没有放过他爸，他用一辆车换回来这两本小人书。他爸爸买了一辆新车，现在自己是挪威的自用。 哎， 爸爸根本就没开过，是不是？我说的没错吧？崭新的一辆大轿子车，哎呦，特别凶猛。 大轿子车，我爸说一天也没摸着我，真是的。 你说这两本书值了吧？ 值了，值了。 我告诉你，我爸就比你爸强多了。 怎么呢？ 我爸小时候啊，就那时候不是还有这个副食品商店呢吗？然后就在那个我们家原来就住的那个关东店北京呢。然后呢，离着那个芳草地中心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小花园，芳草地街心公园。 我记得东大桥那有一个特别大的街心公园，是不是？ 对，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吧。 隔着马路这边就是东大桥蓝岛大厦。我爸小时候呢就说：“哎，儿子呀，这么着。”爸呢得去那副食品商店采购去，你说这照到了周末了，我得给你妈给你姐做点好吃的，然后骑着大二八，我坐在大梁车上，就给我放在了这个街心公园旁边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里边卖酸奶的，就把我一人扔那儿了，扔那儿完了以后一个多小时就不见人影了。 啊 啊，他真是心大呀。然后再见到我爸的时候，我爸骑着自行车就回来了，然后前面那个车把上，后边那后座上就坠满了各种的什么肉啊菜啊蛋啊奶，哎呦我的天哟，然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儿子 然后上大梁走回家，哎呦，然后喝完酸奶就跟着我爸回去了。 你爸从来没担心你被拍走是吧？ 你说我这啊，然后我就老了，我老了那时候就说你爸怎么这么大心，万一你说这大孙子没有了怎么办呀，数落爸半天，但是好在就是没有一次被人拍走。 你确定没被换过吗？ 这事儿反正我是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了。 哎呦，你说那街心公园我真的就是记忆里还挺深刻的。 现在呢改成什么了？没有了，就是改成道路了。 对，就是路， 是修路了。 对 对 对, 对， 那时挺大的。 那时候因为我就在东大桥小学上学嘛，就在他对面，每次下学上学都会路过那个街心公园。 哦， 哎呀，美好的回忆都在里边。 我也经常，因为我姥姥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坐车带着我到绕远，坐41从那儿回劲松。 那干嘛呀？ 因为我姥姥那会儿特别喜欢那街心公园，没事就下来去溜达一圈，而且周围还有刚才你说的副食品商店，我也去买过，还有大兴村周围也有。 哦，我知道了，因为那个时候啊，好多的公园，它虽然这个收费便宜，但是它也得要门票钱。 那不是街心的一个街心公园？ 对对，街心公园，但是也不小，但是免费， 免费的， 哎， 而且又大， 是， 而且好多叔叔阿姨那会儿都在那里面 谈恋爱。 还有爷爷奶奶在那下象棋。 你说你这么小的姑娘关心这事儿， 我不太知道他们在干嘛，不知道爷爷奶奶在下象棋。 好吧，现在知道了是吧？好嘞，欢迎。 现在也不是特别知道。 你就别装纯了。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下雨天让您想到了谁，想起了什么事儿呢？ 胡佳发来信息，胡喜是吧？ 嗯， 最新雨况。永安里东街零星小雨，谢谢您啊！ 还真是变小了。还Joy说哪儿没下呀？我从房山到北四环，这难道是我在追着雨跑，还是雨追着我跑？ 你们俩互相追逐，还注意安全吧。 那您的这个地标一会儿告我们一声，我们躲着您点走。 好嘞，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8: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旅游消息哈。 嗯， 那么自2008年开街以来啊，这个 H&M、Zara、Only、优衣库等一批国际快时尚品牌都纷纷进驻了前门大街，将这条街呢作为展示的品牌形象窗口，以吸引中国消费者。但是多年来呢，这些时尚品牌也面临水土不服的窘境，继优衣库和其他品牌撤离了前门大街之后 ，Zara 近日也选择挥手。告别 Zara 撤出之后呢，门店将改造为故宫文创体验店，为前门大街增添更多的文化体验功能啊。 嗯，记者此前呢多次走访前门大街的时候就注意到，无论是 Zara 还是 H&M， 店里都是十分冷清，相比其他开在成熟购物中心里的门店，这里进门的客人呢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以快时尚为代表的国际品牌为何在前门大街接连遇冷呢？业内人士就分析，除了快时尚在全球都处于业务收缩趋势以外，另外呢也与这个前门商圈的特殊性有关。在前门大街，70%以上的客流都是游客，对于他们来说，到前门的首要目的就是体验老北京传统文化和古街风貌，国际快时尚品牌店并非购物首选。而对于本地消费者来说，这些遍布各大购物中心可以很方便就可以买得到，很少有顾客专门到前门来买这些大品牌。 嗯，没错。那么此前呢，故宫博物院已经和东城区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呢将重点在隆福寺、前门等地区开办故宫博物院近现代文物博物馆、故宫大讲堂，开设冰窖餐厅、故宫文创馆、故宫文化数字多媒体展览、非遗项目展示、紫金书院、故宫书店等等。那么这些体验店与故宫的距离啊，都将在1到3公里的范围之内，以便于布展。那么宫外新馆呢，将尽量的按需定制，满足故宫提出的面积、展陈条件等需求了。 嗯，这些年呢，卖断货的胶带、容易丢的行李牌等故宫文创产品收获了大批的粉丝，故宫文创也通过这个出宫这件事儿与更多的消费者面对面的互动。今年2月份的时候，故宫首个快闪店亮相三里屯太古里，向更多年轻人传播厚重的故宫文化，实现了传统与时尚的融合。 说完了故宫，咱们再去天坛公园逛一逛哈。这春天里，天坛公园的古柏区二月兰连接成片，一株株淡紫色的小花静悄悄地依偎在古树老人的脚下，与古树红墙灰瓦相映，成为了独特的景观。那么西北外坛呢，二月兰更是随地而生，洋河春月里，那么好似一片花海一样啊。 嗯，作为北京本土的野生地被植物，二月兰具有天然适应能力和生长优势，不需要特殊的人工还有水肥照料，是低碳的物种，而且具有良好的观赏性。花开时呢有淡淡的香味，花期达到一个月。上世纪80年代，天坛二月兰开始成景，2006年开始呢，遍及全园的香雪海景观，面积达到70万平方米。 真是，我每年春天都会去天坛公园，我不知道珊珊要不要去哈。 我就是基本以前啊，现在去的少了，以前隔两三月就去一次。 哎呦，那个地方太好了，因为古柏特别的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城南地区啊，真的有这么一个天坛公园，就像是这个高楼大厦当中的一片绿洲一样，给咱们北京提供了一个特别大的氧吧，特别大的一个绿肺。而且里边这个二月兰真的是成片像花海一样，走入其中你还能够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 哎，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什么样，我小时候无论是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初中啊高中，只要一春游就去天坛 啊。我们去的地儿倒是挺多的，北海、景山、故宫 都 有。 我天坛至少以春游或秋游的目的去至少五六次。 要不然点点名吧，你们学校是哪儿啊？算了吧，算了吧。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是我还挺喜欢天坛。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妈小的时候只给我2块钱零花钱的时候我们同学都 不少了呀。 对，我同学那时候都把钱去买冰激凌了，然后买冰棍啊，买那个什么好吃的巧克力呀、其实那会儿够，我就买了天坛小说、天坛传说故事。 哇，你是个爱看书的女孩子啊。 我只喜欢传说故事，我小的时候我基本像导游一样，就到了天坛可以给大家讲。 哇， 就给大家看前方的这个曾经是相传什么什么的故事，然后历史上是什么什么，哪个皇帝建的 啊， 我都现在倒背如流都。 怪不得你现在做了主持人呢，对吧？那个时候就开始小嘴皮子就那么溜了，是不是？ 是呢，要不然现在带着大家玩游戏这个时段到处逛，是不是？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别忘记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 在下雨天您会想到什么人或什么事呢？ 今天咱北京下雨了。 我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却担心失控，多想你用种种欢笑 没错，北京下雨了。 嗯，米老鼠就说了， 下雨天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给我妈送雨伞和雨鞋的情景。 怎么着了？ 我妈在印刷二厂上班，地址呢就是老东四人民广场的后面的钱粮胡同，我家在沙滩北大红楼对面的小红楼住，路程不近，但我从来不抱怨，因为妈妈上班养家，这个很辛苦。 哦，妈妈真的好辛苦。嗯，所以现在咱们长大了，要回报妈妈，要好好的对妈妈，常常的陪伴她。 对， 初见就说了，我就在大兴啊，现在下的还是毛毛雨，你看大兴这片云彩也过去了， 你看毛 毛 雨了， 一会儿该中雨了。他说每次下雨啊，我都想到刚来北京的时候租的平房，那年秋天一直丝丝绵绵的细雨，连续下了好几天，梧桐落叶都陷入了泥中，那场雨湿了我的心，也湿了我家的床，看来 漏雨了。 我差点没从椅子上坐下去。你说的倒是大实话，也许是漏雨了，也许是心情被重击了一下， 对， 心漏了， 心漏了， 漏了个人儿。 哎呀， 还有找到了我的校友。 对，这只是那些就说，哎呦，东大桥小学的校友啊。 啊，是啊，东大桥小学虽然说学校不大，但是里边，哎呦，我觉得可好玩了。每天下了学以后，就是在那个四层楼里边上下跑啊跑啊跑啊。 我怀疑王毅也是那儿毕业的。 不是，他是中学是，小学肯定我跟他不是一学校。他中学是这个陈经纶的，我中学是日坛。 哦，对，因为我知道他后来就在朝门一带了嘛。你家那会儿也住在那儿？ 啊，小学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哦，不知道。 反正我是这片的啊。 啊啦啦啦啦啦！ 有点冷是吗？ 我是红面那片的。 哦， 其实我最小一点，更小一点，在那个东单那一片的。 哟， 嗯，后来 城里头啊，这 就牵出来了。从小学开始就在红面这一片了。 来看看啊，这跟过去说再见，说喜欢被雨淋的感觉，心灵都得到了净化。直到后来被淋的多了，身体也就越来越弱了，才觉得心灵的净化不能靠雨啊。那当然了，小伙子，您得靠自己啊。 嗨，一匠魔就说，小时候一赶上下雨就喜欢汤水，塑料凉鞋是标配，而且是放学的时候汤水。 哎，对对对， 我也汤过 那塑料凉鞋。哎呦，现在真的都没有地儿卖了，男生女生都那样。 对，而且就是怎么汤，啊，没事儿，不怕开胶 啊。对，后来还慢慢的高级了，有皮子的了，这上面有配这个皮带的或者是皮面。 对对 对。 哎呦，那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双，我都不好意思穿，但是呢穿了几次之后那皮子就开裂。 哎，那个塑料凉鞋，我在想用现在的工艺解释，它就是一体成型的吧。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 是不是。我记得它没有接口，所以就是也不容易开胶什么，只有后来在皮托们。 但是那鞋味儿挺大的，塑料味儿挺大的，我觉得。 哦， 是不是？嗨，来看看雨过阴阴说了，高磊 啊那个什么哈，我们待会儿再念啊，待会儿再念下一条吧。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 对， 好吧， 刚才还没说完呢，你说茶文化节也跟大家说说吧。 好嘞好嘞， 4月28号到5月3号期间，八大处将举行茶文化节，届时呢香界四江再现风茶大典，还将举办民间斗茶大会，市民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茶戏表演。 那么昨儿呢，一组车队是从八达处出发，将重走贡茶之路，开启探访安化万里茶道的访茶之旅。那么车队经过两天行程，4月22号会到达安化，将于4月28号满载着黑茶回京抵达八达处公园。 对，5月3号上午八达处这个香界寺将再现封茶大典，4月29号、30号、5月1号八大处还将举办民间的斗茶大会。 哦，这正好是今年五一放假三天，肯定人多。 我觉得挺丰富的，而且我经常去那儿爬山。 我也是 徒步。 哎，我觉得那儿空气特别好。 对， 就走一走，心灵都得到了净化。 对。完了，到时候碰见大家一堆听众朋友，哎，都来爬山来了。 而且呢，在这个长安文化期间呢，八大处公园内，柳溪山房广场还将布置地方风情展示区，来反映安化茶乡的风俗及生活。同时呢，每天还将有北京的地方曲艺进行现场表演。 哎，这还真是啊，可以看到好多民间的艺术再现到我们身边，这是难得的机会。 是是，哎呀。 你要有空的话去逛逛哈。 对，五一三天小假期，咱们呀去八大处感受一下茶文化的魅力吧。 我最爱下雨天，看着世界又干净一点点，把上一秒的无聊都挡在三万年。我最爱下雨天，快乐开心地跑